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人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把握。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里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们一样在班上了啊？明天还有一天班，是吧？ 哦，对， 按照咱们的这个调休，那大家伙儿辛苦了。过年回来，您看什么也没干了，就开始上班了啊？ 什么叫什么也没干的就开始上班了？ 就是这个假期太短嘛， 还想干什么呀？啊！但是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哈，明天中午要是这个觉得说应该有点像休假的节奏啊，不愿意上班， 明天是个周末是吧？ 啊，对呀，那么你可以中午在休息的时候补补课啊，把你还没看的春节档的那一部电影啊，你忍着，不是你高兴着，哎，去电影院把它给看喽。 这老说实话你啊， 哎， 你为什么要说这个还没看的那一部呢？啊，是因为这个春节太忙啊，电影太多。 真是啊，这个今年春节档啊，就是很厉害，号称叫四年以来最满意的春节档 啊，有这说法。 哎， 嗯，什么满意呢？这卖的钱满意？ 嗨，人说是观众满意， 不是，先说这钱满意，这钱确实不少，是吧？ 对，这个大家用钱包投票嘛，是不是？ 啊、 哎， 就是这个、一共好像昨天有说56亿的， 来， 也有说57亿的， 没错。这个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数据啊，现在仍然在不断的增加， 那肯定是这现在是超过56了， 没错啊。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档，咱们已经有多个票房记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捉妖记二》，它是最开始是冒头了，很厉害啊，5.4亿，这是咱们内地影视单片单日票房冠军， 一天的啊。 对，然后呢，大年初一当天啊，2月16号，整个的这个咱们这个春节档呢，报收12.64亿，登顶叫全球单日单市场票房冠军 啊，从来没有过， 哎， 地球上， 哎，一天这么多的票房啊。那么春节档现在说是57亿了啊，整个 这57亿什么概念？ 嗯， 这个要跟去年一比啊，大家伙儿就有感觉了啊。我们说这个大数字的时候，基本上都没什么感觉，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啊。 嗯， 去年春节档，那几天啊，一共是34个亿。 嗯， 那你今年是57个亿，足足超了23个亿。 是啊，我为2019年春节档表示一下心疼啊，这得什么片儿能把他们全超过去啊。 哎，那你这意思就是说今年确实是有特殊性啊，这几个大片儿一块儿 对在一起了。但是呢，我也想说的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票房成绩，它你首先这是一个整体的这个体量，这个数量确实很多哈。但是呢，我们如果要对比一下这些电影，你会发现其实还真的还有叫进步的空间。首先说《唐人街探案二》， 其实他一开始的势头是不如捉妖记的啊，但是他凭借更好的口碑是在半程逆袭了捉妖记二之后一马当先了。现在应该是 18.9 亿吧，应该是春节档的头把金交椅啊。那么捉妖记二呢也不错， 你是说唐人街吗？唐人街已经突破快22亿， 快22亿了是吧？那么这个捉妖记二呢现在是就是四大金刚嘛啊，它是破10亿最快的啊，也就是说它无论是这个先期的这个宣传啊，还有它各方面的公关，我们都看到是吧？您广告、电视上哪儿都是，对吧？还有这个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软植，它这方面很下功夫，所以说它一开始的时候，它的这个势头特别猛，是最快破十亿的这个几部电影当中，它是最快的 啊，就是一开始势头最猛 啊啊。那么《红海行动》这个真是啊，凭借最硬的口碑上演一个惊天的逆袭。他是一开始的时候这几部他排在最后一个，然后呢连续升到第二位，现在他应该是 超15亿， 应该来说现在票房的这个较量上只有他可以跟唐人街探案后续是非常的这个猛烈啊。 对，这很有意思啊，就是今年我学了好多名词儿啊，我就学了一个叫逆跌。 什么什么 逆跌？ 你别这么 说。这 瞎说什么， 就是老说这数字它有跌、 啊、 有涨是吧， 啊啊啊， 后来发现哎，说这个红海行动的时候说这在初二初三以后啊，连续逆跌 哦， 哎，然后我跟别人说这话，别人都不是你这反应啊，别人都问我说嗨，你就说啊逆势上扬就可以了吗？ 嗯，对， 跟那个跌有什么关系呢？我说这个它下跌这个跌啊，用在这儿它什么意思？就是说根据这个初一、初二、初三以后，因为假期往后走啊，这看电影的人，你假期快结束了，这回来人多了，看电影人少了吗？本来是一个下降的过程，结果呢，它逆势往上走，它跟别的电影不一样，所以《红海行动》变成了一个开始大家好像没太觉得它就能够排在这前两位。 原本它的势头应该是跌下去的， 慢慢的跌下去的，结果它慢慢的升起来， 就正好是来一个惊天的啊，反转 大逆跌。 这词儿啊，这词儿用的非常之准确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想想笑啊。好，那既然说到《红海行动》了，我确实也感觉这几部电影当中，我最喜欢的、我最爱看的、最过瘾的啊，也真是这一部《红海行动》啊。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红海行动》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来听听它的预告片。 确定行动。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一场硬仗。 所以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 打起精神来，平安回家。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出发。 我们现在哪现在？还留没人数？ 不但这么厉害。 行走。 我想把其他的人质全都救下来，你有什么方案？ 8-150，你们有把握能赢吗？ 像海洋开始巡航， 完美表现才能搭配这个称号， 在我肩上戴满那些特殊荣耀， 最是等待被需要。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这就是《红海行动》的同名主题曲啊。这个电影确实特别的燃，特别的爆，特别的爽啊！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特别像某一部美国大片的中国版、很多人都觉得特别像那个黑鹰坠落， 中国版黑鹰坠落有人说 但是这个我的感觉是中国海军太牛了、是吧，这海军啊第一场仗在海上打的啊，剩下都跟海基本不沾边了， 突击队 啊、全都是在这个、这个陆地上巷战、是吧、然后呢以8-150啊这样的一个数量的悬殊、并且是 以少胜多， 哎，这个一共是这小队就7名队员嘛、对吧、七名队员应该是牺牲了2个人 哦， 有一个受伤了、也严重受伤，但是还是完成了行动，并且最后还超额完成了一个任务啊。这个当然这是戏剧性的一面，我们都知道这是根据当时的这个 撤侨行动 来改编的、今天我还看了很多呀，就是网上关于当年的这一场 真实的 撤侨行动的很多的细节、我才感觉到说原来这个撤侨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当时他们提到的说这个撤侨一个最紧迫的什么呢，是时间，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像电影里面就是说动辄我们就是开打、当时确实是啊，就是这个剑拔弩张啊，全都在一级的这个战备状态了、在这样一个状态了、那么实际上就是在他们叫所谓的窗口期，就是马上就要开火，中间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停火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内咱们要尽量快的完成撤侨、那么咱们这个就是蛟龙突击队还真叫这名，就是这个蛟龙出海嘛、就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平均到每个人就几秒钟啊、你而且你要是要完成很多的身份的识别行李的盘查、好像说每个人也就是十几秒钟的这个有限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行动、所以说 到千钧一发、 对，所以我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我看到那个真实行动的那种紧迫感一点不亚于电影、当然它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我们说这个电影展现的那样的腥风血雨、但是那种心灵的这种紧迫，就是尤其它是完全真实的一个事件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说这个行动如果不是通过电影让我们知道了这件事儿，还真没有体会到， 你很有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永远都不知道啊。 得谢谢林超贤导演， 哎， 这非常厉害的。说起来，你刚才说这蛟龙突击队，谢谢这几位啊，这黄景瑜一下火了是吧？然后这里头还有一个，过去不是班长吗？是吧？史金班长成长很快啊。 啊， 那这没用10来年，这成了蛟龙突击队队长了。 队长，这个队长演的确实很好啊。刚毅果敢，然后这个智勇双全啊。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人物就是特别出演的啊，张涵予啊。这也挺快的哈、这从警察这一下 对 变成舰长了， 主角 所以就是很给人一种代入感，而且又很自然的去想到湄公河行动啊，能够感受到这个领导的一以贯之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我感觉到好像现在啊，咱们这个中国的这种大片啊，尤其是战争大片啊，或者叫动作片吧，越来越有模有样啊。 那我今天看一标题，他们说这个中国大片 已经进入到叫硬通货时代。 硬通货啊，确实 硬通货。那这几个字其实它不搭，但是你听着怎么这么爽呢？你说，硬通货。 对，就是别的别说啊，因为这里边我们说呢，一个电影，就是它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电影市场上，我们给它的就是贴标签也好，或者把它放在哪里去衡量也好，它是不是具有影响力，是不是具有竞争力？那你就用这个硬通货这标准就特别棒啊，就是它的硬性的指标吧，都是非常过硬的啊，都是 达标的， 哎，都是达标的。那么至于说里面的这个人物啊，有很多人就是说唯一觉得有些遗憾的吧， 故事情节人物塑造， 哎，说这个人物显得有些单薄啊，这整个这开就全篇就是打啊，所以我觉得说你放在一定要把它放在类型片当中去比较， 对， 放在类型片 里面还有它细分的类型， 对，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跟它相对比的一些对象， 对 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比较合理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的这样一个序列。 对， 那么其实说到它的票房，你刚才说这个逆跌是吧？为什么？就是其实说在春节档上《红海行动》不太合适。 不是一个最佳档期嘛。 对，因为它不是合家欢。 嗯， 哎，所以说呢，一开始的时候也的确如此，就是从这个排片当中我们看到四大金刚它是一开始是排在末尾，只有10%。 嗯 啊 嗯， 比这个女儿国还低了5%。但是随着档期的深入，最重要的就是口碑的持续发酵， 市场说了话了。 哎，排片稳步上升，从10%上升到25.8%，而且就是我去看的那一场，我发现啊，其实它的时间刚刚好。你想春节档什么时间是合适看电影的？你说，哎，我给您排，我早上9点我就排，排到12点，对吧？我是排三场，我觉得真不如啊，从12点到2点，到这个4点。这个合适，你想春节嘛？ 啊， 谁早上起来看电影啊？是吧？ 对对对对， 是吧？ 宿醉了 啊，都是差不多中午起来是吧？吃个早饭啊，然后来看看电影，看看那个红海，再全吐出去。 我的天， 这很多人觉得有些不适啊， 因为全片很激烈嘛。 确实，并且有些人说这个，人家这个有的电影自分级了，说他是不是也应该有这么一个。 刚才七棒这个朋友就已经在说，他说这个电影不评论了，不剧透了，但是有一点值得咱们深思啊，就是这个，他可能在某些方面的，你比方说暴力的镜头、血腥的镜头，不适合孩子看。 嗯 啊，这个当然这件事情，我觉得需要的是大家共同来呼吁和努力。 嗯 啊， 所以说今年春节档是不是这个一成不变的说春节档就要合家欢，就得合家欢，是吧？ 不一定 啊，不一定啊，你甭管你是什么类型，只要说啊，你的这个电影本身的品质在这儿啊，那么四大金刚两大逆袭、我们发现都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红海行动这个逆袭已经是一个最好的印证了。 我们先说红海行动，就是因为确实是刚才提到硬通货了啊。 哎， 这个大家不局限于红海行动，我们刚才不是你问了一问题吗、就是如果让你再补一部片子，你最希望现在再看哪一部，对吧？ 而且我强烈建议有军人梦的、军人情怀的 啊， 小时候就喜欢是有当兵梦想的 啊，你肯定是一个 啊，这个一定要啊、小男孩们啊，一定要看看这个咱们的红海行动。 这个在家长陪同下观看啊。 嗨， 那个刚才说的还是要呼吁大家，如果您在春节档看了我们说到的这个四部啊，其实还有更多嘛，如果您喜欢其中哪一部，在今天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喜欢这一部，什么样的状态下跟谁看啊。 好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啊，咱们的电影春节档啊，到底哪家强。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人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4点有戏。 4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4点有戏。 我做了一个梦。你蓄起了长发，我们一起慢慢变老。 是傻看的两全方，不负如来也不负卿，繁星繁星算繁星，从来如此我聪明，几生苦难我细心，何处红颜你倾城，如何抹去你身影，如同忘却我心灵。 这首歌，这就是《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歌啊，李荣浩、张靓颖重新演绎的《女儿国》啊， 世上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嗯， 四部肯定有一部没看是吧？ 嗨。 我就想到这个事情，它确实很难两全啊，就这么几天，你说这四部你让大家都看了，我看了刚才这个评论的很多朋友，那真的是就是对其中有一些片子情有独钟，对吧？ 嗯， 有一些片子呢就还颇有吐槽。 嗯， 哎， 这个每年一部《西游记》啊，这个特别好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系列啊，以后可能这个《唐人街探案》会跟他掰手腕了啊，每年一部嘛，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啊，这《唐人街探案》今年也是又留了一扣，明显是为第三部做足了准备啊。这《西游记》呢，我觉得这一次的吃着亏呢啊，吃了两个亏。 那什么亏？ 为什么口碑啊不如这个预期呢？第一个亏吃的是啊，之前的造势太猛，大家对这个片子的期待太高，对它的想象太美好，这就造成了观影期待过高 啊 啊， 惊喜就少了。 哎，真的是啊，这个我们说从这个一说啊，女儿国，我的天哪，《西游记》当中，你要说我们小时候看这个《西游记》最，这怎么说最特别的一篇？ 嗯。 一篇故事是什么？ 嗯， 那就是女儿国， 嗯， 对不对？ 跟他能掰掰手腕的就是那个无底洞了，是吧？ 猪八戒的爱情很多集都有，那不叫爱情啊。 所以女儿国这个是正儿八经的。 哎，这个当中它有情啊啊，在当中它是最特别的一篇，这是一个吃着亏呢。第二吃着亏，我就说呀，珠玉在前，《西游记》你发现它为什么的女儿国这集它特别好看呢？ 嗯， 首先这一集啊，它有前边诸多的这个对比，就是唐僧从来呢是最坚定的， 嗯， 对不对？在这儿唐僧不仅仅是还是他唐僧，他还体现了我们都能理解的 人的一面， 人的一面。嗯，哎，所以说他有前面的那个铺垫， 嗯， 自然到这儿呢，哎，他就能够发挥作用。 嗯， 但是在电影当中其实他这个对比就没有了，你虽然你每年一部，又是白骨精也好，是什么也好，但是它没有这个连续观影的前面的铺垫，这是我对就是从剧情角度的一个分析。 是，但是还有一个联系啊，就联系到它为什么它当时很多人期待很多，是因为八十年代那一版啊电视连续剧， 嗯， 当中女儿国这一集，也就是咱们在节前说了好几次， 嗯， 这朱琳老师那一集啊，它确实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对， 就让你有一种这种期待在。 对对对，所以说呢，也我就是看完这个之后，马上迅速回家。 啊，你又看了一遍老的， 又看一遍老的。 哎呦我的天！ 啊，我这怎么说呢？还是老的好啊！而且看完前面那之后，我最喜欢就后边，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你怎么老学那琵琶精是吧？ 哎呀！就是你看这一集其实它元素还特别丰富，对吧？就是这个告别了之后啊，这是告别之前还有那么打斗的那一段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西游记》当中啊最有味道的、最特别的。 那你要不然咱们就这样吧，咱们听听小琪，因为他在这个评论当中有这么一段说到女儿国了，是吧？ 啊， 他说这个女儿国呢，简单说啊，尬的不行啊，尬的不行。他说赵丽颖和冯绍峰只要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就自动进入慢镜头了 啊， 而且这个什么那个大班头啊，梁咏琪和纯爷们儿林志玲， 嗯， 当然你一个春节都睡不踏实。 嗯， 您这个确实受到惊吓了。 嗯，确实这个很多人觉得观感不适，就是不是，虽然他有很多的突破。 嗯， 但是我们说呢，嗯，就是名著啊，还有我们习惯的某些套路、某些角度、某些欣赏习惯吧，这个确实不易那么样的去颠覆。 对，所以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说的精致，但是不是佳片。 嗯，确实啊，是有这样说的啊。好吧，那么上半段我们就到这儿了啊，一会儿下半段我们再说说四大金刚另外那两部。 对，还是听大家意见啊，您最喜欢哪一部？ 嗯， 我们投票来决定一下。 哎，要说合家欢，要说这个特别特别的引人大家喜欢的，还有一部逆袭的，这就是《唐探二》啊。虽然很多人说这《唐探二》的推理不如《唐探一》啊，啊，没有那样一个那个微笑啊，是吧？那小姑娘那微笑，那 神秘微笑， 神秘微笑，那个那太动人了，是吧？哎，那么《唐探二》仍然有它啊这个独到之处，现在也是逆袭当中的一匹黑马啊。那么听上两句《Happy 扭腰》，来，我们再找找春节档的感觉。一会儿见。自爱的不坏有几 百。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nco。 对，二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啊，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信息。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有东二环建国门桥到小街桥由南向北方向，东二环小街桥到东四十条桥由北向南，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另外在快速路也有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说说这个春节档的几部电影，您最喜欢其中哪一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这个春节还是过得比较繁忙的，因为这几部电影都够占时间的。我看了一下这个篇幅啊，就是看电影的朋友不觉着啊，你回来一看那个时长，光《红海行动》2个多小时， 嗯， 其他几部呢也都不是特别特别短的电影。 对，所以我说嘛，正好是中午起来吃完早饭啊，下午去看一个电影 啊， 回来就接着吃晚饭了， 接着喝。 这个上半段我们提到了啊，说到了这个《唐人街探案》啊，《唐探二》呢，我觉得是四部当中除了《红海行动》最好看的一个。 哦，真的啊，这个有很多不同意见吗？ 等着大家来吐槽我啊！我觉得虽然它本身有很多的不如意啊，但是也有很多的惊喜。把这个《捉妖记》和《西游记》这 一下比下去， 这两个名记啊，全都比下去了啊！ 确实我觉得这个唐探二还是很有点小意思的啊。一说这个唐人街探案呢，其实这个不知道大家看这电影没有，它的两个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推理和幽默嘛，对吧？这个、 对，并行的东西。 对，那么尤其是在春节的时候，这个幽默的元素是不能少的。 嗯， 反正这么说吧，他幽默那个，就他幽默那些东西啊，我能理解，但是我并没有投入其中， 不太接受。 哎，对，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张帆，你这么矫情的人，你是不能懂啊？ 这不。不答应吧，他也要再挠一下。我要说的就是你刚才提的这个唐探啊，唐人街探案，大家记得第一部是哪一年的吧？ 嗯， 2016年春节。 嗯， 那个时候跟大家见面的时候，这个已经是这两个特点非常突出了。 嗯， 一开始就是你想啊，让宝宝和这个肖央， 嗯， 两人做了这个喜剧担当了。 嗯， 对吧？ 对。 然后呢，这个叫推理这件事情呢，也是你刚才说那个叫神秘的微笑也好啊， 嗯， 最后唐探一实际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作品。 对，这个今年的这唐探二呢，肖央充当了那个小女孩的角色，就是表面上啊，一切的结果已经都这个明了了啊，这个案子已经判完了啊，断完了。然后之后，这个刘昊然又反戈一击啊，就是说出了这个原本大家伙儿就是这观众并不知道的真正的啊， 嗯， 这个真相。 嗯， 那么肖央的这个就是实际上他的这个反转啊，最后的这个反转啊，他比一当中呢，就是真的显得又弱了一些。且不说他推理的种种地方不够严密，就是他这个人物的设计不如那个一那个小女孩的那样的一个设计。首先我们说孩子，他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很多非常优秀的电影，就是儿童的这种犯罪的心理，其实他是更值得人去深思的，对吧？他比大人有时候那种张力是更加强大的。 嗯， 更不要说那个小孩子那个微笑啊，那个恐怖的微笑 啊。哎呀，你这两年啊都没过好啊。 哎，真是，谁说给小孩留下心理阴影啊？我这是让这个小孩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啊。最后那个微笑确实很棒啊。但是这个肖央的这个人物总显得动机不足，而且他的就是他一直在这个故事当中，他一直就在扭腰嘛，在这扭腰一直是属于黑户啊，黑着。然后又是一个推理能力很强的这么一侦探，我也不知道这两年他在这干嘛啊？啊，在这干嘛呢？然后这个他的身世，包括他里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他妹妹也失踪了，似乎跟这个案子有一些联系，也后来也没交代。所以说，就实际上这个人物的动机是不足的。 嗯， 这也是我看到很多评论啊，跟我有相同的这种观感啊。 哎，但是你要继续这么说下去，这个挨揍的几率就增加了啊，因为这个剧透的已经比较厉害了。 啊，是因为剧透啊！哎，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要跟你说的，跟你有基本有重合，有相似，但是也有相反的意见， 啊， 还是来自小齐刚才这个长篇大论当中一条啊。 啊， 他说这个唐人街啊，叫零推理，零悬疑，啊， 嗯， 只有各种尬笑点。 嗯， 然后说这还好意思打造侦探宇宙啊？ 啊，这个 现在有这说法吧？ 嗯， 是说要打这个唐探有一点这个侦探宇宙的意思了。 嗯，宇宙不宇宙我不知道，地球肯定是有了。 你看他已经 第一次在泰囧嘛， 然后不 然后 对 那个 第一次是泰国，第二次这是纽约，下一个已经定了， 对， 东京了， 东京啊， 对， 是吧？哎，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肯定有不满意的地方，而且跟这个一去比较，尤其跟一去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啊，这就是就怕比啊。自然卷也说看了这个唐和红啊，红唐啊。红糖啊，这是最喜欢红 糖了。唐人街探案，第二部和《红海行动》 啊，他觉得这个《唐人街探案二》没有一好啊，但是挺乐的啊。就是小齐说的那个炸笑的点，确实他炸了啊！他说成功圈粉刘昊然啊，这个然后说《红海行动》全程很激动，哭了两次啊。他说结尾稍稍有点弱啊，这个自然卷儿，这是他的这个观影的感受。但是我就说这个《唐人街探案》呢，还是有惊喜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咱们现在就是把中国文化跟很多时尚的东西，尤其是电影当中展现的西方的这个 中西的交流， 哎，科学的东西跟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古代科学也行， 传统 古代神秘甚至有些玄学的东西去结合，在电影的这种娱乐 产业当中能够展现出来，这个似乎是一种风潮，对吧？你包括这个今年的奇门遁甲，它也是重新又这样做的。 嗯， 但是我觉得至少 包括寻龙诀， 对，唐人街探案当中这一部分，它当然它没有推理，它是直接就想到了，它是直接由这个王宝强的一句话点醒了刘昊然，他就破解了这个谜题。 嗯， 哎，就是这个人，这死者这几个关系是怎么这个杀人这个顺序是什么呢？是原来是按照五行来布的啊。 嗯， 然后呢，又把这五行的知识给我们普及了一下啊。 嗯， 木火土金水，谁生谁，谁克谁。我觉得这个至少让人觉得很巧妙啊。 嗯， 挺巧妙的啊。 至少有中国特色的。 哎，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让大家有几分惊喜吧，是吧？ 嗯， 而且他呢，嗯，至少从这个表面上这个就是大众的这个范围还是解释的比较清楚的啊。 嗯， 你看寻龙诀里边，寻龙分金看禅山，一重禅室一重关。 嗯， 是吧？ 嗯， 关门有如有八分险，不出阴阳八卦行。 哟， 啊， 你这 怎么样？ 够清楚 啊这胡八一就胡八八之后，你这啥意思嘛？不明白嘛？对不对？就知道，哎，这念念有词，他这念吃不透皮儿也差不多。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个接底的，嗯，唐探这个接底的这个啊，木火土金水，我们明白了， 有普及。 哎，我明白了啊。当然他后边那个人他那个目的胡扯了，他说他那个科学治不好他这病，然后他就集了五行之后他要成仙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我觉得就是确实考虑的不太周，就是结尾确实有些弱啊。行了，我这个得罪人的事儿已经干完了啊，我们还是感受一下吧。牛腰啊，牛腰啊 ，Happy 牛腰啊，去这个扭腰，尤其是时代广场啊，这几个人英姿飒爽的摔了一大跟头啊，来听一听《唐人街探案二》的纽约版预告片。 Purpose of your trip to America? I got high. 参加婚礼， 老秦 ，We come to New York。 这个 Happy 扭腰让我想起了去年春节档成龙那个电影哈， 啊也是结尾的时候。 是哪一部？ 这个功夫瑜伽啊。 哦， 也是结尾的时候合家欢。每一个场景一起跳舞， 挺好玩的。 啊， 在春节档，我记得是《唐人街探案》第一部， 哎， 最后那一幕 也是这样。 跳的跟宝莱坞电影似的。 对对， 啊， 这一部呢，明显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拍电影上，最后这舞蹈拍的乱七八糟的，很多人都不会跳，感觉啊。那主角那几个跳都不齐啊，但是挺有意思的啊。 嗯， 看出大家这个一起欢乐的这个 春节嘛， 哎， 是吧？这电影合适。 对，其实电影当中有很多的语言呢，让我们感受到在电影世界当中啊，这个我们这不是攻占纽约了， 纽约广时代广场 是吧？时代广场了是吧？我觉得它有很多层面的，尤其是在电影世界当中有很多层面的一种。你可以说是导演安排的一种暗喻，如果你有心你可能会发现一些端倪。 嗯， 你比如说他的一场追逐戏，那个汽车呀 那个汽车是就是它在不停的转，它被很多的车撞了之后，它就不停的打转，打转之后你就会发现它那个就是有很多的色彩在那个车上就飞出来了，一会儿像中国，一会儿像美国，就那个飞出来那个颜色，那国旗啊，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所以其实如果说这个电影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回看一下啊，我想将来肯定它会在网上仍然还有付费的播出吧，对吧？我们再回看一下，你会发现跟你这个毛毛躁躁的，就是怎么说，今天流行什么狂躁是吧？太狂躁， 你这是受孙涛影响太大。 你要是特别狂躁的看这电影的时候，跟你静下心来你在看的时候，很多的更多的细节你会再发现啊， 对， 可能会有新的这个认知啊，这个就是《唐探二》。我们最后上半段，这个下半段 已经下半段了， 已经下半段了啊，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听《捉妖记二》啊，这差这个《捉妖记》了，《捉妖记》。其实很多说带小朋友看挺好的啊，但是呢， 捉妖记刚才好像还我还看到了朋友们评价里面很独特的啊， 是吧？ 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 哎，而且这也是一部合家欢嘛，叫团团圆圆版本的预告片，我们来听听啊，是怎样一故事？ 每年盼着一天， 我知道你想念他。可胡巴是妖，他应该在妖界生活。 当然有妖啊！ 壮壮的， 每个人都想上一天，难道胡巴就不想吗？ 是我家的亲， 要多吃一点， 不必也 要快快长大。 只要和你见面，这一天让心 愿。胡巴，你知道吗？如果宝宝要受到惊吓，吓得大叫，谁会来救他？哭什么？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是《捉妖记》第二部团圆版的预告片啊，不知道大家看了《捉妖记》没有啊？我们看朋友们还真有看的啊。风华正喵说了，对于这个主旋律商业电影，一开始我内心是拒绝的啊， 你觉得太严肃嘛 啊，但是禁不住评分太高了，还是很理性的去看了《红海行动》， 结果呢， 觉得超然啊，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啊。看到战士们脸上涂的迷彩，仿佛回到几年前看士兵突击时候的热血和感动 啊！那个不是几年前了，那应该看十年前了 啊！这不同的是，前者是特种兵成长片，后者是特种兵实战片啊！ 啊， 很奇怪，两个作品没有什么实际的关系，但仿佛看到了一种传承。 哎 啊，您这评价太有水平了啊！而纵观整个春节档，在电影市场日益规范的情况下，在没有进口大片加持的情况下，中国电影还能取得突破性的成绩，真的是很了不起啊！ 来看看点点点儿，这位朋友又回来了。他说《捉妖记二》，他是最喜欢的啊。然后里面有一句话的评价叫“任何时候，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嗯，回人家饺子说，长假期间看了三部片子，七天你好意思说长假吗？啊，第一个《捉妖记二》看了之犯困啊，第二个《祖宗十八代》炸了之发冷，您给他少了一代， 19代， 十九代， 哎呦喂 啊！可是最好的就是《唐探二》了啊，终于感觉是不虚此行，真的不错啊。夏天说呢，春节期间跟老公一起看了《红海计划》啊，这个太棒了，震我国威。 后来马上改了，说错了，《红海行动》 哎，是 您是计划看《红海行动》，后来看了， 看了啊，是扬我军威啊，震我国威。现在喜欢正能量的影视，我觉得投资这样电影的投资方应该点赞啊。呵，这博纳这更有信心了。 来看一下自然卷啊，有一评论说看了《唐和红》，里面说了这个全程很激动，哭了两次啊。这个成功圈粉刘昊然，您是被圈粉吧？刘昊然被您圈了粉了。 小南哥也说，又是一年春节，又是几次伤害。嚯，他这个不太满意哈，每次都统一。 说不可怕，但是别续集了就成 啊。您这骂谁呢？这好几部都是续集啊， 三部续集、 啊，三部续集啊。这个甭管怎么说吧，这个今年春节档确实啊，其实从预售的时候就有这个预感哈、是大家的观影热情在这儿呢。 你记得我，这咱们年前那一期还说呢，我还说我说不可能弄成这么五六十个亿，